这个是四十天的守望进食祷告，从八月七日一直到九月十五日，就是还有八天的时间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与这个进食守望祷告？那我们已经主办了十八年，在这个十八年的里面呢，每一年我们就花四十天的时间，就宣布呢，全国其实有中文堂、英文堂、马来文堂、印度堂哈，各种的语言呢，都在参与这一种的进食守望祷告里面。那当然，过了十八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呢？哇，这几年我们就发现越来越精彩了。我们真的看见呢，上帝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呢，神渴望我们能够亲近他，用祷告来亲近他啊。上帝不是一个要虐待我们的人，哇，不给你吃，让你进食啊，让你饿肚子。其实呢，上帝要我们进食，有他很主要的原因。那因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在一些紧要的关头，当他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那上帝呢，常常感动他们，就借助这个进食守望祷告与他们同在。那这个时代呢，更是我们需要守望的祷告的时候了。那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信息里面呢，就用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自己做个衡量一下。在那个时候，他们要进食守望祷告，我们跟他们的处境是不是类似，是不是相同？如果你觉得是相同的话呢，那他们要进食，我们也是要进食了。所以当然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到是活出圣洁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已经越来越腐败了。其实国家呢，如果我们不尊重神，不跟随神的脚步的话，它就会渐渐的变坏，渐渐的随从私欲呢，就会变坏。这是以弗所书跟我们谈到的事实。就不管谁，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呢，如果不活在主的里面，他的生命呢，都会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坏。那我们讲到活出圣洁，就是要重整，讲到醒觉、恢复啊，让我们的复兴过来，转化这个国家，就从这个圣洁开始。当然，上帝说有一天当他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是从神的家开始，也就是呢，是从基督徒开始。基督徒有没有好的见证，有没有活出这一种的满足神心意的生命呢？到时候呢，我们就要负这种的责任。那我们看看呢，就九月十六号的时候呢，我们中文部就有一个联合性的祷告聚会啊，英文组的有英文的，马来文有马来文的，中文呢，这是我们中文呢，是在九月十六号的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八达岭那边就有这一个中文组的守望祷告庆祝会那一天，因为完成了四十天的进食。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进食呢？进食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如果看到这个原因跟我们很配合的话，我们就说一起来进食来祷告吧。要不然的话呢，那你就说这个不关我的事的话呢，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进食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当君王遇到不幸与灾祸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以色列的百姓的第一个王。请问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扫罗王，是不是？扫罗王被选的时候呢，他是高头大马，圣经说呢，他比人高一个头，长得英俊、勤劳，哇，他可以一个人带着九头牛，他是众百姓里面呢，很被看重了，很被欣赏，很被羡慕的，哇，他们的英雄。结果呢，大家说我们要一个王的时候，哇，就是这个了，扫罗王。结果他就被选上去了。当他成为王的时候，开头的时候呢很不错，哇，他很敬畏上帝。开头的时候呢，他真是很勤劳服侍百姓。但是我们讲过，渐渐的他的生命开始腐败了，在他生命里面就开始没有尊重这位神了。那发生了几件的事情呢，使上帝非常的不喜悦。 其中一件就是他是君王，他原本没有权利可以做献祭的事情，献祭呢是祭司做的工作。可是有一次呢，当仇敌来的时候，他因为很害怕，他因为很担心，那其实先知撒母耳说，我会来，我要来带领你们一起的献祭敬拜神。可是他等等等等呢，怎么这个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自己做主张，自己就开始献祭，自己就在那边带领那些百姓。后来上帝知道他约分了，不喜欢上帝说我不喜悦你那还有一次呢，也就是当他们遇到这个腓力士人攻打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强壮很高大的哥利亚来宣战的时候呢，他不敢跟这个哥利亚征战，没有一个军队呢，那个兵士可以敢跟这个哥利亚征战。就在那个时候呢，大卫就来了大卫来看他的哥哥们那大卫看到这个哥利亚呢，哇，骂以色列人，骂上帝哇，他说这个人是谁，怎么敢骂我的神呢？哇，他就虽然年纪很轻十多岁，他就说呢，我要去跟他征战。结果他就去了果然就用一粒的石头呢，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哇，这个时候呢，军队里面的人就忽然间就觉得，哇，既然有个这样年轻人这么勇敢那些妇女们呢，歌唱队出来就开始唱歌了。他说扫罗王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哇，大卫成为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就去打仗的时候呢都是胜利的。那这件事情本来做完的应该很开心才可以，哇，我有一个将领，我有一个这么勇敢的人，应该很开心。其实开头是装得很开心的，哇，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但是后来呢，看到大家都爱这个大卫的时候呢，他就很妒忌，他就里面非常的气这个大卫，他里面就苦读，就几次机会就要想把大卫杀死，哇，然后呢又把他的女儿转嫁给别人，哇，让大卫呢真的感觉到这个王呢没有守信用那这几件事情呢，就使这个上帝呢不喜悦这个扫罗王。扫罗王还到处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一次又一次的呢有机会报复的时候，大卫竟然没有所以呢，上帝有一天就说：“我要废掉这个扫罗王，我要废掉这个扫罗王。”那有一天，当仇敌再来征战的时候，这个扫罗王呢就把他的孩子们三个就带出去征战，可是一天之内呢，三个儿子都被打死，他自己呢也中了一支箭。那他很害怕被仇敌抓去，结果他告诉他的随从说呢：“你来把我杀死吧。”但是那个随从哪里敢杀这个王呢过后呢他自己就自杀死了。那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后扫罗王就阵亡了，就死了。那一天国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灾难，这里后来所有的勇士就动身走了一整夜，把扫罗的尸体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都从伯利山的城墙上取下来带回雅比，在那里呢把他们烧了，又把他们的骸骨埋葬在雅比的垂柳树下，并且呢禁食七天。哇，他被砍头，被挂在墙壁上，那以色列人非常的痛悔，非常的伤痛，就为着他呢禁食七天。请问为什么他们禁食？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王，他们失去了他们的领导者，他们的国家将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种的混乱的处境所以呢他们就禁食。请问今天我们有没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呢？我们的国家，你发现到我们国家的政治，我们的国家的统管领导的在最近的日子呢受到很多的攻击你们感觉到本来这个民联政府里面的一个那个火箭党的元老我们的林济祥这个常年的为着华州为着国家呢奔波那去年当被击败了那个整个换政府之后呢，大家都非常佩服他，因为他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为了做官的，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官位各方面，百姓非常尊重他。前不久他到了新山的时候呢，忽然间在演讲的时候，百姓就开始呜呜就喊他。第二天他就说呢，如果现在国会再竞选的话呢，那他一定会落败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国家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小学四年级呢要读那个卡，就是加语文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再加上有一个从印度来的回教的宣教士呢，公开在那边很大胆的哈、来讲说，你们华人你们先回去中国吧啊。然后呢，他本身受到政治上各样的庇护，那这件事情呢，使整个国家觉得现在谁在掌管呢？谁有这个权力呢？现在好像一些大家看好的将来的领袖啊，却又有一些的录影出现，就弄到他就被他要不要下台还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发现到呢，举目观看好像没有领导的我们的94岁的首相刚刚去年过后呢，哇，这大英雄啊！但是现在呢，很多人看到他的时候呢，哇，就觉得他有什么企图，有什么动机啊，各方面呢、很多人就开始呢，甚至年纪轻轻的人就开始骂他了，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国家的政局领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就好像扫罗王阵亡了，不再被尊重了的时候，他们就禁食7天，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为做我们国家的领袖，为做那些可能要成为领袖的受到很多问题的舆论的那些破坏的时候那我们应当采取怎么样子的态度？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福音联会呢，就发动这种的讲到活出圣洁的时候呢，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做这些，比如说一些可能一些破坏性的啊，一些捏造一些恶事的啊，或者是要把那些领导人拉下来的种种的问题，我们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神啊，谁将要引导这个国家呢？神啊，求你把那些公义的、正直的、那些清洁的、那些真的为百姓服务的这一些的人，使他们能够兴起来掌管这个国家。所以我们需要进士，你觉得需要不需要呢？还有8天的时间，你可以进士啊，一天可以是进士1餐，或者是进士2餐。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这个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后来因为这样之后呢，上帝就很快就把大卫兴起来了大家就接受了这个大卫，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然后呢统一了整个的以色列的地方所以发现到这是祷告所产生的结果好，第二个原因，我们看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个人受冤屈跟悲伤请继续的到第二个有没有请上面的请注意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个人受冤屈的悲伤。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祭司，也是先知，非常出名的我们读旧约一读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常常出现的，他就叫做撒母耳，还记得吗？撒母耳先知那他的妈妈呢，原本是不会生育的那么他的父亲呢，有两个妻子为什么有两个妻子呢？当时古时候呢，就发现到哇，他这个哈娜呢，就是本来是撒母耳的母亲呢，不会生育的时候，哇，这个他的丈夫呢，就以利加拿就娶了另外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太太就很会生孩子那么当这个家庭有两个妻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很多的问题了。那特别是这个会生孩子的呢，叫做皮尼娜，他就很得意，常常就欺负这个哈娜，欺笑这个哈娜。虽然呢，这个丈夫呢，以利加拿很爱哈娜，但是呢，都经不起这个皮尼娜的不断的在那边欺笑他。 那每一年他们都要上耶和华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呢，哇，这个平尼拿就会讥笑他，你一定是得罪了上帝，你一定是做错事情，不然你怎么不会生孩子，然后就是用话语来激怒他。那哈娜呢真的很难过很痛苦，他知道他没有做错事情，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使他在那个时候不能生育，所以他很痛苦很难过，以至于呢他哭泣不吃饭。虽然她丈夫鼓励她安慰她说，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更好吗？但是呢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的话呢，她的确是很难过。你看以色列人有点像我们华人一路以来的传统啊，就是说不孝有伤，无后为大，就是没有后代的话会带给人很大的羞耻。但是呢因着她竟是祷告哭泣在神的面前，后来神就赐给她一个儿子，就叫做撒母耳，后来成为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所以你发现到呢，这个叫做个人受冤屈的悲伤啊。也许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困境，可能我们朋友不了解我们，可能我们的可能老板呢因为这些事情呢就误解了我们，可能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感觉到很自卑啊，在很多不如意的事上总是给人家好像有被看轻的感觉，可能我们很贫穷的时候啊，我们就被人家轻看，可能我们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人家就对我们呢有一种的成见啊。那你好像哑巴吃黄连这样，有苦说不出来。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什么呢？你可以进食，你可以祷告，就好像哈拿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心情呢呈现给我们的主。所以结果呢，我们看到因着他的祷告，上帝就应允了他，就赐给他的这个儿子。好，第三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遭遇不幸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啊，这个功课我们必须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发生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刚刚讲，大卫是很勇敢，大卫后来做了以色列王，可是呢在他生命里面也做错两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其中的一件呢，就是有一天当他在皇宫上面走动的时候呢，看到隔壁家，从前因为没有飞机嘛，没有什么，所以他们的冲凉房没有屋顶，因为没有人这么高啊。可是在皇宫上看下来呢，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这个大卫就动了这种的淫念了，就把她招进来。后来虽然知道她是一个将军的妻子，将军已经去打仗了，他还是把她招进来呢啊。结果呢就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过了几天这个女人呢就来说我怀孕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大卫就很紧张很害怕，哇，丈夫不在家，太太在家里怀孕的话，那丈夫回来那怎么办，怎么交代？他就赶快派人呢把这个丈夫调回来，将军调回来。这个将军呢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因为他很忠心啊。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不敢回家，他不要回家哦。他在皇宫的旁边啊，那些兵士啊就告诉大卫王说，你这个将军呢，你叫他回来他没有回家哦。结果大卫就请他来说，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说，我的同伴在打仗啊，我回来我岂能够回家享受我的家庭之乐呢？所以他没有回去哦。哇，大卫就请他来给他吃很饱，又灌醉他哦。醉酒之后呢，因为大卫觉得说酒能乱性嘛，可是这个将军呢虽然喝了酒呢还是在皇宫的外面睡觉哦，没有回家哦。哇，大卫就很担心害怕，这样怎么办呢？结果他就想了一个计划，最好把他弄死了然后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写一封信就叫他带去，原来他手上拿的那封信呢就是判他死刑的信。那封信里面说呢，当你们打仗在最危险的时候，你们全部要撤退，让他呢就在战场被仇敌杀死。结果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被杀死了。那杀死之后呢，大卫就名正言顺的，他是王嘛，就把这个女人八十八呢就接进了皇宫里面，成为他的一个太太。这件事情在 别人看起来没有问题，因为大卫是王，没有人敢讲他。可是圣经说呢，上帝非常不喜悦他做这件事情，没有人敢讲，上帝就差遣哪当一个先知就去。哇，哪当先知也很紧张啊，要跟王讲话说你做错了啊，那这个是你敢跟王讲说你做错了的吗？哇，真是啊。但哪当呢就很聪明啊，上帝给他智慧，就讲一个故事啊。哇，他说呢，有一个财主啊，他的羊群很多啊，那他的邻居呢，有一个很贫穷的邻居呢，他是有一只母羊羔。有一天这个财主的朋友从远方来，哇，这个财主呢要接待他，就要杀一只羊来请他。他不拿自己这么多的羊啊，他把邻居那一只的羊拿来杀了，就给这个请他的客人。哇，大卫王听了的时候岂有此理，有这样一回事吗？这个人该死。他说哇，后来拿单说呢，你就是这个人，你有这么多的太太，人家只有一个太太，你还把人家太太娶来把人家杀了。哇，大卫啊一听到啊，马上就悔改认罪，他就写了一首诗啊，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哎，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你看啊，有的人有时候做错事情他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都以为对的啊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做错了，我们很喜欢去讲人家嘛，但是你讲的时候通常人家都会辩驳，讲他的理由，对不对？因为他都觉得他没有错，他会讲理由的啊。所以你发现到呢，有的时候你如果讲的，有时候他自己知道不对啊，但是因为你这样子讲他，他不爽快，你没有给他面子啊，他也会反驳的哈，他会讲出一些的理由。可是大卫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知道错了，他马上认罪悔改啊，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有没有写出来呀？啊，你看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啊啊，请看一下啊，有没有在上面？OK， 有啊，大家读一读好不好？你看大卫，如果你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来试试看啊，读一读看大卫写的：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他悔改认罪，所以大卫还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就是因为他肯认错。但是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他刚刚娶来的这个妻子呢，结果就生了孩子了，孩子生出来之后就生病了，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呢，他不要留下这个罪孽呢，他必定受一些的审判。但是大卫呢，还为着这件事情，他很迫切的来祷告，他还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也进食、啊、那么呢，进食过后呢，这个孩子还是死了、啊、那你说这个进食有什么用呢？既然又死了，为什么进食呢、啊、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看大卫当他为这个孩子哭泣祷告进食不吃饭的时候、啊、孩子还是死了。当孩子死了的时候呢、啊、他的随从没有告诉他，不敢告诉他，但是大卫看到他们的脸色，知道他的孩子一定是死了、啊、他就问，我的孩子死了是吗？他们说是的，你的孩子死了。当大卫一听到说他的孩子死了，他就马上起来，圣经说马上起来就洗脸，就换衣服，就冲凉，就吃饭了。哇，那些随从看到还没有孩子呢病啊、他这么痛苦死了，他反而好像吃饭了的样子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为着任何的事情来祈求来祷告，可能你为着某一些事情你真的里面很迫切，但是呢，如果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听你的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了那个答案，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做的时候呢， 你不要埋怨，你不要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啊？你就哇就说神啊，我要离开了，我不要再相信你了，你不爱我了，然后你就落在很痛苦的里面。你要学习大卫，如果你知道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件事情一定是为你好的，所以你就要像大卫这样呢，事情过去了就要学习放下，学习放下，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上帝呢，其实每一次都听我们祷告，他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他都听的，只是他的答案呢有三个。第一个答案，如果你的祷告上帝觉得对你很好，他就说 yes， 我就按照你的意思为你成就，你就感谢主，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这边做见证的呢，都是 yes 的时候呢，感谢主，上帝听我的祷告，很多见证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上帝说 no， 像大卫这样，虽然近视了还是 no， 孩子不能够活啊。很多人呢不敢做见证，不敢做见证，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哪里可以做见证？其实神有没有听？有，神听了，他说 no， 这件事情对你不好，对你没有用，没有用处，所以呢我就不应允你。所以答案是 no 的话呢，在对神来说对我们也是好的，因为一切在神呢都是美好的啊。所以你发现到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啊，你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今天求一下，哎呀，上帝你好像还没有听啊，就不要了，又求另外的东西，东求西求，每天求不一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上帝要你忍耐一下，有一些事情呢需要一点时间来成就，所以你需要恒切的，要有耐心的，要忍耐的祷告啊，祷告到上帝的成就。如果你没有知道上帝没有说 no 的话呢，你可以继续祷告的，你可以继续祷告到事情成就。啊，但是有的时候上帝说 no 的时候很清楚的，你发现哎，事情已经完全不按照你的意思做了，你就要凡事谢恩哦。按照圣经说的话呢，凡事谢恩就起来感谢主，就起来赞美主，像大卫这样。你看他孩子死了，他就起来了，他就放下了，他就从其中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应当学的一个很好的功课。所以呢，每一件事情遇到艰难的时候，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祷告，而且学习近视祷告。当你近视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你一个答案。比如说大卫呢，他祷告之后，神就给他很清楚的答案。孩子死了，但是呢，他就起来洗脸，他就起来呢冲凉，他就起来吃饭啊。所以我们应该向大卫来学习。好，再过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要近视呢？就是一些担心啊，一些焦虑啊，有些挂虑的事情，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现象。哎，在这里这个见证很奇妙的，是提到一个国王啊，一个国王在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很敬畏神的，他是犹太人，他是被抓到外邦人当中呢。但是因为他很聪明很有智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尼布加尼撒王啊就重用他啊，使得后来呢有几个王对他很看重，就提升他。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身边的其他的官员就很妒忌他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政治目前就是也会这样，被诬告的人啊常常都是因为呢有人妒忌了，然后呢就会设一些的圈套，然后呢让他呢可能做错一些事情啊，或者怎么样。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一帮的人呢，他们就想抓这个但以理的把柄，可是呢就抓不到。唯一抓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但以理呢天天祷告，向他的神祷告。所以呢这一帮的术士们呢就跟王说，王啊，你应当是被大家所尊重的，全国的人应该来敬拜你啊，你是王啊。我们就下一个命令说，在一个月的时间不许可人向其他的神来祷告，只能够向王来祷告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统一啊，我们就能联合全国的人呢同心合意来建设这个国家。 对，你看他们的建议是很好的建议啊，是帮助这个王能够统一啊，能够得到最高的崇拜啊。所以这个王听起来，哎，这个意见不错啊，很好啊，他就接纳了。结果写了诏书说，30天之内没有人可以向其他的神来祈祷，只能够向王来祈祷。哇，这件事情过后呢，但以理有没有听从呢？没有。但以理他是敬畏上帝的，他不怕黑暗的势力，他仍然呢持守着他的原则，向神来祷告。结果这些人就告到王那里去说，王啊，我们全国的人啊都遵从你的命令，只有这一个但以理他不遵从你的命令啊，那我们按照你的旨意的话呢，就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哇，那个时候王就很为难了，哎呀，但以理每次都帮助我，是我的参谋长，但是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哇，他里面很焦虑哦，一方面他所爱的但以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立了那些人说呢，王啊，你一定要做，不做的话人家就说你的命令没有用，你讲的命令呢人家以后就不遵从了。哇，结果呢这个王就很不，哇，真是很担忧的哈。结果不得已的就把但以理呢丢在狮子坑的里面。哇，那天晚上啊，这个王整夜都睡不着觉，王回到宫里呢整夜禁食啊，他只是禁食一个晚上啊，禁食一个晚上。他们玩本来每个晚上都奢侈宴乐的哈，可能有宵夜啊，有舞蹈啊，有什么欢乐的哈。但是呢那一天他就禁食，也不要任何娱乐节目，并且呢睡不着觉，我很担心很挂虑。第二天一早他就哇去找这个但以理，但以理你在吗？但以理说我在这里啊。哇，玩多么开心啊，活生生的但以理就出来了，放出来了哈。然后呢玩就知道原来是人要陷害他，结果就把那一班的人呢招来，你们陷害我的参谋长啊，你们该当何罪啊？就叫人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面啊。圣经说呢，他们丢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到地啊，就被狮子整个撕裂了啊。那个王就尊崇说，但以理啊，你的神才是真正的神，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他们弄巧反拙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的外邦的王呢，当他进士祷告的时候呢，上帝都会垂听的，你看到吗？当人呼吁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在这方面呢成就了这件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忧，会挂虑，有一些问题缠累着我们，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士来祷告，看神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呢需要祷告，需要进士吗？我们来看看下面两个故事，一个就是以斯帖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了哈。以斯帖也是犹太人，也是被娶到那个皇宫里面啊，成为亚哈水鲁王的皇后。那么呢，有一天也是因为他这个国王的宰相呢很妒忌啊犹太人。啊，觉得这个犹太人有一个叫做莫迪改的呢，整天都不尊重他，所以他就想要把犹太人从他国中消灭掉。啊，那个时候呢，王也是糊里糊涂的，就以为说，哇，这个外邦的民族如果多了的话，强盛的话呢，可能会对你不孝，不敬忠，然后呢，可能会捣乱我们的国家。结果这个王就听从了，就下命令说呢，可以把犹太人全部都消灭了，定了日期。那些他们可以起来杀死这些犹太人。哇，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就来找以斯帖了。唯有以斯帖，你有机会可以亲近这个王，可以跟王求情。但是以斯帖开头很担心，他说呢，王已经一个月没有招我了，而且照着王宫的规矩的话，如果王没有招你，你随便进去的话呢，他周围有那些武士们呢，守卫的会把你杀掉的。但是呢，这个莫迪改他说呢，你只有你有这个机会了啊！你如果你不为我们求情的话啊，上帝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救我们，那你呢跟你父家将要灭亡。哇，这个以斯帖呢听的时候就左右为难，最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好，他说你要去把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三天，就是三日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的死就死吧。哇，以色列最后呢，好，既然这样的话，你要为我进士祷告。结果莫迪改就宣布呢，全国就开始进士为他来祷告。果然当以色列要进去王的时候呢，王就伸出他的金杖，他的命得到保守。过后呢，借助以色列向王的求情，哇，事情就完全的改变。他们不但得到拯救，那个陷害他的宰相这个哈曼呢，反而最后呢被挂在是木头上哈、哦。所以你发现到呢，祷告进士呢产生极大的转变。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也蛮类似的，你有发现到吗？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是少数的人，我们也常常受到各样子的那种的压迫，在各方面，在信仰上，在我们的教育上呢，动不动就有人说关闭华小，动不动就有说回去你们的家乡啊，所以动不动就有一些的事情就产生。那最近呢，我们在马来西亚福音灵会里面，我们就有其他的宗教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虽然这个还没有通过啊，不过呢，已经在五大宗教里面，好像佛教、道教、锡克教啊这些宗教啊在一起联合的时候呢，啊，他们就都通过了啊。基督徒虽然反对，但是呢，我们是少数，因为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是五分之一罢了哈 啊。那么呢，他们就通过是说呢，我们要立案，不可以向其他宗教的人传福音，传他的宗教，啊，他们都通过，但是还没有在国会里面实行这件事情。不过他们内部已经大家都讲过了，啊，那这个就其实就针对着我们基督徒来的，啊，因为其他宗教没有传的嘛，佛教都没有去传什么教，很少，只有基督教呢，我们基督徒是很迫切啊，因为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哈，所以我们很迫切，我们传福音啊。但是呢，如果被禁止的话呢，你如果跟另外一个宗教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犯法的，那时候呢，我们将会受到很大这样的逼迫哈。那其实已经开始有几个地方已经这样子了哈，当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开始开布道会的时候啊，发那个传单的时候呢，他们就来教会的前面闹场了。他们就在外面呢，就很凶啊，就是把你们布条拿掉啊，然后呢就报警啊，这样子是说哇，他们拉我们的信徒啊，什么这些事情啊。所以你发现到呢，目前我们遇到这一些可以值得我们担忧的，面临一些的危机的问题。如果基督徒不能够传福音的话，那我们很难能够成就上帝的大使命了。我们将面临这种的挑战。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进士，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呼吁，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个勇气啊，让我们呢，不管遇到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都能够把神的福音呢传出去。在中国也是目前遇到很大的逼迫跟患难，但是感谢主呢，中国的基督徒呢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怕，因为他们勇敢，上帝呢在各方面保守他们。但是马来西亚呢，我们还没有经过这个挑战，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那另外一个危机呢，你们看到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在约沙法王的时候，你发现到呢，有那时候呢，有摩押人、亚门人还是米乌尼人呢，一起来攻击约沙法王。哇，这个约沙法王呢，犹大王他们那时候很担心、很害怕，一个种族来攻打都没办法了，还这么多个族群啊过来要跟他们征战，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士。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宣告禁士。那禁士呢，带来什么呢？带来上帝的启示。这个启示一来，就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所以很奇妙呢，神给他们的策略真是伟大的策略啊！他们不需要去打仗，他们就设立了唱诗班、乐队。哇，结果呢？那一天当仇敌在那边摆阵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拿着乐队唱诗班就出来了。哇，他们在敬拜在赞美的时候呢，上帝很奇妙，仇敌看到他们以为这些人大概吓破胆了，神经错乱了，就开始会怎么会打仗，怎么会唱歌呢？哪里有这么多事情啊？哇，可是没想到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呢，上帝就亲自差遣天使天军进到仇敌的军营里面呢，就亲自呢把仇敌军队全部都打败了。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聚会的时候，你们要很专心的敬拜赞美，因为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岂是呢在灵界里面呢是调动天使天君啊，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啊。其实很奇妙的，我们教会常常在一些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很多人病就得到医治了。哇，他们就一些哇很沉闷来的时候呢，好像受压制的就得到释放了。哇，敬拜赞美呢会带来一种的医治的能力啊，是带来一种的上帝的同在。而且可能我们面临一些属灵征战，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攻击我们的时候呢，你就敬拜赞美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敬拜赞美呢能够把这些仇敌呢击败了啊。说不要小看敬拜赞美，专心的常常认真的敬拜赞美，你发现到呢，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果效。所以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呢，当你遇到危机紧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啊，是要能够进士，能够祷告寻求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全国的悔改。哇，我们都期待神的国降临，我们都期待呢，神能够复兴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够期待国家被转化，很多人能够信主。我们特别为着我们的有主啊，这个被律法辖制不能够没有这个权利信主的，我们真的要祷告有一天他们能够翻转过来。其实感谢主呢，最近我就看到一些的视频啊，就有一些人就开始了，就在国外就开始这些的活动了哈。我们知道一些宗教他们某些事情不能做，某些事情某些肉不能吃各方面的话呢，哎，现在在一些国外的那些同样的宗教的团体呢，就开始哇 celebrate， 他们就开始吃他们不可以吃的，做他们不可以做的哈。哇，这是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我们为什么要越受到这样限制？说求求呢，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敬拜祷告的时候呢，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依靠我们的才能，是上帝亲自在他们当中做这种的翻转的工作，好让我们有一天看到全国呢都能够悔改来归向主。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撒母耳的时代哈。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那时候呢，常常打败仗，看到上帝呢都离开了他们，上帝呢对以色列人呢说啊，你们这帮应着景象的人啊，他们还以为只要守着某一些的规矩啊，拿着约柜去打仗就可以得胜了。但是呢，后来连约柜都被抢走了，哇，他们很担心啊。但是很奇妙的，过后呢，他们就认真就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当约柜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聚集在米斯巴，打了水浇奠在耶和华面前。当时他们就进士，并且在那里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就在米斯巴治理他们呢。所以发现到呢，治理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撒母耳的带领。悔改认罪之后呢，哇，他们就把心门打开了。结果那一天看到全国的人都聚集，全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呢，归附耶和华。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也这样转变的时候呢，就上帝的名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在下面一个？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一个还有吗？听到不好的消息，这是尼希米的时候啊。尼希米呢，啊，听到他耶路撒冷城墙被城墙被拆毁啊，那个门被火焚烧，他很焦虑，很难过，里面充满了痛苦啊。结果他就进士祷告，寻求神，神也因为他的进士祷告垂听了他，结果呢，就给他有机会回去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整个的城墙。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是类似的哈。我们发现到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呢，教会来守望来祷告。什么叫做城墙被拆毁呢？什么叫做门被烧掉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就被破坏了啊。其实前一阵子，大概是几年前，我那时候很担心啊，很焦虑，就因为忽然间就有一种的叫做那种的成功神学就进来了。我们就看到那种的厌乐的神学 啊，有没有看到呢？在教会里面呢，我去过很多教会啊，所以我看到一些教慢慢都变了哈。我们看到那些姐妹们头发都变色了，我们看到呢穿起来的非常的 modern 样子哈。哇，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们真是一套的衣服整套穿着的话呢，要1000多块钱。 哇，那个整个大家来好像很摩登了。然后呢，教会有些选美啊，你们大概都没有做这些哈、啊，感谢主啊！哇，很多教会就开始用选美啊，用各种的方式吸引人进来哦，哇。然后呢，就讲到这个成功了，你们信耶稣啊，你成功啊，丰盛啊，带的东西要买的手表要很好的手表，坐车坐大的哈啊，这欠钱是另外一回事。哎，刚刚 Benny Hinn 啊，他也是一个非常宣传这个的话呢，刚刚悔改了 ，Benny Hinn 悔改了，他说他以前所传的错误了，不对了，他悔改认罪呀啊，因为上帝其实呢，上帝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上帝如果把丰富赐给我们的话呢，我们是拿来帮助人的，我们是拿来帮助那些贫穷的服侍，而不是自己呢过得非常好的生活的啊。所以那时候呢，就真的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的变动嘛，就是好像我们的信仰有点走样了哈。当然最近又有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个东方闪电进来了，全能神，哇，他就开始就开始破坏我们马来西亚福音灵会，也在他们破坏的里面。他说呢，哇，福音灵会现在呢是受到这个什么光明会啊，这些什么的一些的国际的一些机构影响各方面讲了很多啊，也影响了一些的人啊。那我们发现到呢，这种种呢都好像给我们看到听到的坏的消息，不好的消息，影响我们的消息。但是呢，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祈求进士祷告，上帝必能够兴起我们来做重建的工作，让我们重新的恢复。感谢主，慢慢慢慢的，你看到呢，我们对信仰会越来越纯真，越来越能够看到上帝丰满的与我们同在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应该讲到现在了哈，我们做一个进士的见证。这发生在这个时代，刚才我们讲到发生在从前了，那你说哎呀，从前的事情讲到发生在现在的事情啊。那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从我们的乡村里面出来，吉隆坡，她是 Stelwan 那个来到我们的乡来到教会。那么她来的时候呢，因为在乡村里面通常都大家都比较亲切啊，各方面忽然间来到城市的话呢，他就有点不习惯啊，他感觉到哇，朋友好像都没有什么日程啊，那聚会完了就回去啊，就整个礼拜就很孤单各方面。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慢慢就有点忧郁症，就有一点的就受到攻击啊。那后来呢，就有邪灵就开始搅扰他，突然间他发现到呢，他身边有个老人家天天跟他讲话，天天跟他讲话。那他有时问他说，他坐在那边自己讲话，就是他有人跟我讲话，他就带他去上班啊，带他坐巴士回来呀、啊，哇，慢慢开始自言自语啊，我们就很担心。刚好那时候快要过年的时候呢，哇，他就要回家了，哇，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啊，到底是他后来回去才知道，他说他也把这个老人家带回去。回到家之后呢，一个礼拜之后呢，我们也回我们的家乡过年哈。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去探访他，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结果他妈妈一看到我们说：“哎呀，我这个女儿到吉隆坡之后啊，哇，她就有点问题啊，哇，很多，她说她有很多身边有很多人呢、啊、围着她。她说，她一到家的时候呢，她说我们家里这么多人呢、啊。”我们叫乡村的地方呢，客厅大门呢就有一个镜子嘛。他指着那镜子说：“我们全家这么多人啊！”我就开始整天胡言乱语，就在那讲话。哇，原来很多好像鬼也在他是周遭啊，朝着他。哇，那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第一件事情就为他祷告了。我们呢召集了一些弟兄姊妹就去为他祷告。哦，傍晚的时候呢，六点啊。我们就祷告啊，撤退啊，奉主的名啊，我们也唱歌啊，各方面都做了。但是呢，那个鬼呢，在他生命里面呢，跟我们开玩笑哦。他一下说我口渴了，他妈妈又很紧张啊，赶快去拿水。我肚子饿了，就拿饼干嘛。哇，他妈妈很爱他的，哇，叫他什么就做什么。哇，就忙来忙去啊，忙到半夜快要12点了。哇，我们赶不出去。哇，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哎呀，明天我们再来了，因为也很累了哈，我们第二天再来。”那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说：“哇，怎么办呢？看起来好像他完全不受我们的这种的，我们赶不出去的啊。” 圣灵就感动我们说呢，这种鬼要禁食，要禁食。后来我们回去就开始禁食了。第二天我们一天的时间就整天就不吃，到了傍晚六点多就再去了啊。那我们的车到了他的门口啊，他就在门口那边呢、啊，他就在门口那边啊，就很多动作啊。我们车停下来要走进去的时候呢，突然间他跑进他的后面去，跑进他的厨房里面了。啊、我们的西德湾的屋子呢，厨房有从前烧柴的那个灶，很大的那个，哇，他钻进那个洞里面去哦，哇，他妈妈说，哇，放心，就进去呢。我们进去说他在洞里面不要出来哦，然后他大喊哦，他说阿妈阿妈，他们又来了，他们又来了，他们很高大，他们吃不了来哦，他说他们吃不了来哦，哇，后来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就对着他奉主的名啊，出来呀、啊，一下就出来了。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呢，鬼呀、啊、看我们是什么呢？好像我们是吃补的样子哈、哦。接下来，魔鬼怎么看禁食呢？嗯，禁食好像进补啊，这是鬼自己讲的不？鬼呀、啊，他们吃补了来呀、啊，他们很高大、啊，哇，他就走掉了啊啊，过后完全就释放了。给我们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原来难怪耶稣也曾经说过这一类的鬼。于是门徒也赶不出鬼嘛，门徒们问耶稣怎么办啊？耶稣说这一类的鬼呢，要禁食才能够把它赶出来。所以我们也经历过，不是发现到了禁食呢？原来鬼看到禁食，就看到我们是吃补啊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为着主呢，在这方面的话，你发现到呢，我们必能够看到神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禁食祷告呢，带来这种的特殊的能力，好像吃了补这样。我们来看看你会变成怎么样子的呢？你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啊！接下来，请放完他啊，这么强壮哈、哦、啊 ！Fasting is like taking spiritual health supplement 哦，那让我们能够强壮啊！说求主帮助恩待我们。刚才我们讲过这么多的历史啊，如果有一些我们觉得跟你配合的，或者跟我们国家需要的话呢，我们还有八天的时间啊，到九月十五号。是我们四十天禁食的结束哈，啊，你可以一天禁食一餐，或者是你一天只吃一餐啊，像我们最近就常常一天只是吃一餐哦，虽然有点疲乏，有点累，但是呢，我们感觉灵里呢是非常的警醒的，我们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有力量的，我们感觉到呢，上帝必要借助我们的祷告禁食，改变我们的国家，转化我们的国家，使那些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Amen。Amen， 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